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要讲两句刘晓波先嘅，虽然就其实真系冇乜更加多嘅更新，又或者其实呢几日大家要听佢嘅消息咧，已经听够啦，系咪？即系悼念去中联办，大家亦都做咗啦。咁但系听日咧系有个我唔记得咗边个发起嘅，其实系个网上公祭，就系听日八点钟咧，系大家咧就可以喺屋企咧就用一张空嘅凳嚟代表，即系悼念刘晓波先生。 上昼定下昼先？ 夜晚咧，梗系屌。 因为我听到我想 是喎是喎是喎 我见到是话即星期三有个环球公祭喎咁但你话听晚嘅意思咁系咪因为即 可能系啦系啱可能系可能系啲时间上面要 唔系喎时差听个星期二咋喎美国都系星期一喎系 要 verify 嘅时间我睇到我得啊睇到边个支联会定系咩呢咁基本上嗰个我觉得系我 share 咗㗎即是基本上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是好像看你虽然我先见到的但我看到是星期三的。 OK， 我看错我眼大。咁冇咩好讲的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刘晓波的 status 啊又或者零八宪章啊又或者他最后的陈述啊坦白讲那些东西就不是用来share 嘅，唔单止用嚟 share 嘅，你我即系我觉得无论一个咩人都好，你系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嘅话，你系需要消化一下究竟刘晓波讲嘅系一个咩嘅意识形态，你究竟用一个乜嘢嘅心去对待你而家身边发生嘅事，即系啱啱睇到阿 Edith 就话，即系觉得好似成个七月咧都系好似正不能胜邪有感觉咁嘅感觉，咁其实就一日未埋单，一日计唔到数嘅啊，咁啊。虽然刘晓波先生是死了啦是吗咁问题就是话究竟他的死有没有价值呢我觉得这一刻是不可能有个定论在度嘅。即是你而家讲返雨伞运动你虽然在那一刻你争取不到啲咩嘢咁但是问题就是之后1516的选举是不是泛民是打了漂亮的一仗呢是不是有些人的自动弃选是影响了我选情呢是不是这件事令到个雷动是更加多人知道呢咁我觉得有好多枝枝节节嘅嘢可能是因为雨伞运动的一个场面又或者一个运动的一个章节而启发了大家去关心新闻关心身边的人关心社会。即是我觉得这个教的意味 是不灭的咯。即是所以不要在这一刻这么快定论就是说你这一刻是不是需要有个当下的一个着数或者真的要改变到什么东西。即是坦白讲 你要改变任何东西你首先要坚持先。坚持的意思不是说这一刻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是优于哪一个或者啱定错。而是说你对于这件事的本质你有没有预备用一个心去做一个持久战。即是我觉得那件事先紧要。即是很简单讲你觉得香港的所谓叫抗争史可以由哪一年开始写这个问题不单止即我都不敢讲话你有没有心目中想过你不会第一刻答我就是说是不是香港回归开始已经有抗争定还是你觉得回归之前已经跟英国有抗争这些不合理的答案来的。那你再问97年没有抗争的话 ,2003 年有没有抗争呢 ?2003 年可能有少少。但是那些所谓的抗争都是50万人上街那咯属不属于抗争呢那他是不是很坚持先有没有坚持行完的游行咯第二年有没有50万人没有。那所以就是说那种抗争你是怎样计先你是不是计第一年有人用啲铁栏啊竹签啊怼入个立法会那先开始叫抗争鱼蛋革命计唔计数呢是不是他们说的即是我觉得你要先界定什么叫抗争又或者 一个比较啲易界定嘅就係话何时开始议会抗争。大家成日都会讲就係泛民基本上嗰种又清又砌嘅策略係唔啱嘅。真係开始有抗争係人民力量将呢个拉布嘅文化带入议会。即係某程度上嚟讲我係同意嘅。咁问题就係话几时开始拉布议会，好似2013年喎大佬。 2012年。 12年吓。咁你喂你由2012年写到2017都係仲要而家只係7月得半年。咁你有几耐时间呢？四五年嘅时间。咁你係咪可以喺呢四五年就已经係啊我已经断定咗呢一波抗争运动冇用㗎啦。咁即係我觉得唔应该妄自菲薄囉。咁所以就係话既然大家需要有一个预备长远抗争嘅心呢，我觉得大家就需要喺一啲事件上面你要定立一个长远抗争目标。咁例如系咩呢？譬如就係讲 DQ 啦。睇到啲咩呢两位。 你仲讲唔讲刘晓波？因为你讲起刘晓波咧，我反而我想make 个 remark 啦，真系刘晓波系我觉得系一个 indication， 因为我读历史嘅、可以叫做读历史嘅人啦，吓、大学嗰阵时候好多都叫做系叫历史专业，咁就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能系一个标记，是开始人类这个文明历史上面一个比较大幅度倒退或者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的开始，即是中世纪又叫 Dark Age， 古希腊时代有一个黑暗时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晓波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讲过，就是你当一个容许即是中国一个独裁政权是你同佢繼續做生意，你繼續同佢經濟實力增加嘅時候咧，你發覺就係話而家嘅情況就係正正好似劉曉波自己所講嘅，就係話大家原來當其他地方開始因為經濟出現問題嘅時候，或者經濟周期即係去到下沉嗰時候嘅話，啊突然之間一個獨裁嘅政權好有錢，跟住你要同佢做生意，跟住係拖低咗全世界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嗰個標準啦，係。咁全世界各國。是在今次刘晓波事件上面，除了德国会比较尽出声之外，美国是最尾临尾一两日才出声，其他国家有哪一个国家会真的即是严正咁样我屌你老母啊中国咁样。 嗯。 不会的嘛。是不是咁而家死了个关人啦，跟住刘夏呢仲有系。 但冇人知道而家喺呢刻佢喺边。 是不是佢屋企仲有啲屋企人呢？咁系即冇人全世界系去尝试系再去想制衡即是中国，而中国亦都是因为睇死你，其实呢样嘢其实全世界都要负责，我哋香港人唔使咁妄自菲薄，唔系中国共产党睇死你香港人唔识反抗，睇死你全世界都系啊，都唔会夹佢啊，睇钱份上，咁所以咪可以够胆死做出呢样嘢，就系比当年纳粹德国系更加离谱嘅嘢，即系话说当年喺诺贝尔和平奖咧，在1935年就颁奖给一位德国记者，那位德国记者就是因为在希特拉未上台之前呢，叫奥尔茨基，我没记错的话，他希特拉未上台之前已经屌鸠了，即是希特拉的了，跟住希特拉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订他集中营，是不是先，跟住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颁了和平奖给他啦，这样样，即基于这个压力底下呢，当然呢那时候德国有很多其实啲舆论系一啲我哋好熟悉嘅德国版嘅《环球时报》喺度讲话呢个系一个罪犯，呢个系攻击自己嘅国家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系一个可即系非常之可笑嘅一件事咁样。嗰阵时已经讲啲咁嘅嘢噶啦，1935年。但系喺嗰阵时候，纳粹德国希特拉都要过咗一年，1936年都要放翻佢出嚟，即系至少喺即系话佢病咗，保外就医，去医院疗养。跟住放佢翻屋企，然后容许诺贝尔奖嘅委员会去到德国颁翻个奖俾佢。而刘晓波就系历史上面第一个连奖都攞唔到，一直俾人监禁致死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喂，喺呢个层次上边，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劲捻过纳粹德国好捻多倍。而全世界系冇捻反应嘅， 可能正因为呢个原罪，所以德国。本质啊，所以先喺呢方面有得比较大反弹，尤其是喺本身啦，佢出身于东德噶嘛，咁佢自己有呢个压力，佢有呢个道义上面去做。但系如果你问我一样嘢，我永远都谂，即系有个漫画情节咧，就话如果你问全世界嘅人，所有人投票应唔应该打仗，应该唔会嘅。但系点解会打仗发生呢？同头先一样啫嘛。如果你问好多人嘅刘晓波应唔应该升官，应该。 點解啲政府可以唔聲援嘅咧？即係我會覺得就話，我哋其實係我好多情況之下，我會覺得相信人民。劉曉波嘅行為經過今次嘅事，我覺得香港好多人會更加醒多啲啦，即係要醒嘅人會更加醒多啲。係咪真係會喐咧？未必會喐。但係點樣凝聚呢班力量？反而我覺得就係我哋如果即係所謂相信民主嘅人啦，點樣凝聚呢班力量係？我哋要谂有冇责任去做咯，而如果你话去话现有政权去做所有嘢嘅，我觉得你见佢哋做所有嘢，未必会做啦。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令到佢做，就系我哋嘅即系所要谂嘅嘢咯。 嗯， 所以我谂啊，头先你讲到默克尔个嗰个问题啦，默克尔都其实都系一开始都系对中国即系吓。唔可以话眉来眼去嘅，但系都非常之系重视呢个双边关系啦。我写文章都写到啦，阿默克尔去走去中国访问嘅时候，专登走去四川就睇大熊猫之余咧，又喺四即系又要喺即系电俾 CCTVB 直播，喺度学整呢个麻婆豆腐咁样，喂做晒 show 俾你氹你班中国人开心吓、啊，喂咁但系。即系嗱，呢个消息就冇否认，咁我当佢真嘅啦，就系话即系 G20 喺德国开会嘅时候，阿默克尔每日见到习近平，每日都提一次刘晓波啊，系咁样。喂，呢样嘢我觉得系已经系即系非常之非常之难得噶啦，尤其是我又系喺度，我唔记得咗边集节目讲过啦，就系、是、喂，我对奥巴马我真系好失望，原因就系、是。刘晓波2010年攞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系2009年攞诺贝尔和平奖嘅系。喂，嗯、人哋默克尔做到，点解你更加有身位要去做，但系你冇啊？点解系？ 我唔知道联署有冇份，因为有个所有诺贝尔得奖者话联署话刘晓波，我唔知道，我冇 check 到奥巴马。 我讲紧即系佢在任期间啦，系即系你奥、 okay. 你默克尔你见到习近平你有个身份啊嘛，系吓、嗯，即系我亦都写文章，即系援引嗰个例子就系、是、喂你。嗰阵时候，阿列根喺阿戈尔巴乔夫面前，喺柏林嗰度演讲就话：，戈尔巴乔夫，你同我怼立同场，佢 tear down this wall。当面即系唔好话屌柒啦，但系当面都系挑战。 但系呢样嘢，你系即系美国佬做嘢咧，或者我自己喺科技界有关研究咧，即系奥巴马任内其实做咗好多样嘢咧，令到美国成个 manufacturing 嘅所有嘢咧甩离开美国嘅。即系虽然所有人话喂点样甩啦咁样，但系其实。当你个消费主义降低啦，即系当成所有嘢你要求嘅生产嘅技术嘅好多机械化啦、自动化啦，其实真系唔需要咁人工密集嘅大陆嘅。咁、 嗯、 所以奥巴马任期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即系静鸡做多呢样嘢，咁就即系令到大陆施压嚟嘅。咁当然美国人做呢啲嘢好多时候咧就唔出声嘅，系啊。咁你话佢有冇压力咧？可能佢有压力，唔会出声。即系呢啲就唔同嘅地方所做嘅行为咯。 咪成个美国都系你睇我哋睇美国选嗰啲新闻都话，即系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咁样呢啲，即系你作为一国嘅总统，你当然系要即系顾住自己本土嘅利益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点解我会针对奥巴马嚟讲？因为佢上位佢包装系靠呢样嘢啊嘛 ，the audacity of hope 啊嘛，讲 change 啊嘛，攞诺贝尔和平奖讲全球人权，喂呢啲佢攞包装呢啲嘢系去上位嘅步骤嚟，所以我对佢要求系会多啲就系咁解，我唔会要求部署大佬你知道佢啦，即系 嗱我坦白讲，奥巴马攞诺贝尔和平奖咧，基本上系俾人坑嘅，就俾个奖你，睇下你会唔会做衰，跟住俾人闹到爆嘅，即系我又觉得佢对呢个奖有冇太大嘅期望咧，就基本上就俾人夹住，嗱你唔好开火啊，唔好打仗啊，我觉得就咁嘅啫，所以其实佢对个奖有冇责任咧，我又觉得佢冇。 咁其实依家应该颁个奖俾Donald Trump 先系嘛？你起码要颁个俾佢啊！如果唔系，屌咁样嘅第三次世界大战咯，如果唔系打金仔噶咯。 其实嗰阵时讲过噶，如果净系颁俾刘晓波咧，就害刘晓波。我记得嗰阵时系有声音话过，不如一齐颁埋俾温家宝啦，咁样样。咁啊，因为即系你见到，即系你唔可以话闹诺贝尔和平奖个委员会啦，挂你又颁俾唔系颁俾一个罪犯，你又颁俾温家宝，两个都攞，系咪先？咁样系咪两边都有着数咧？咁样样系啊。 咁呢啲操作就太过 intricate 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同阿仁哥做节目啦，咁就因为有位朋友叫 Victor 就喺度，其实讲咗好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大家好关心几时支包咧。其实佢就。就俾咗好多資料嘅，或者我遲啲有。 2018年6月啦，佢 2018年係你有睇， 我有聽曬。 係咁，其實咧，我又唔敢話好 challenge 呢一個 projection， 但係好坦白講咧，佢俾嘅數字同埋佢俾嘅 conclusion 係好 solid。你覺唔覺先？ 佢讲咗两个方法啦，一个方法爆就系、是、即系楼市爆，有啲人死。第二个方法就系成个币值降低， 人民币爆 系啦，人民币爆。 即系佢二择其一，时但都有一样嘢发生嘅。问题就系话边一样嘢爆会比较有利于啲有钱人走佬咧？其实系佢系希望准备系整爆啲楼嘅。因为基本上而家啲有钱或者有楼嘅人系尽量已经减紧磅，佢而家喺呢一刻揸晒啲 cash， 揸翻晒美金咧，就等大陆有咩冬瓜豆腐、人民币啲即系等楼爆嘅时候，等资产爆咗嘅时候咧，系翻去大陆买更加多嘅地，买更加多嘅楼。 冇错， 等到时佢喺大陆嘅控制力咧，就系比而家翻多几番，即系而家人哋系计紧啲咁嘅数。咁所以其实我一路都有个问题喺度谂紧嘅，就系话，即系当你。点解我要好问好多次？唔知即系如果你有听其他节目嘅，你问我即系其实问过好多次，我系揾紧个答案。究竟而家大陆佬多美金啊，因为美国佬多美金。如果威大证明咗我嘅睇法就系话，大陆佬根本冇可能多美金嘅美国佬嘅话，咁我问呢个问题：大陆佬攞住啲人民币做乜撚嘢咧？佢既然印一万亿、印十万亿出嚟都系冇意思噶啦，咁到底点解啲外国即系啲西方世界要睇大陆佬，即系睇大陆佬嘅面色，要喺而家度哇要钱咧要钱咧？其实唯一一个可行又或者唯一一个比较阴谋啲嘅解释就系话，你最好就洗捻晒啲外汇，你最好就洗捻晒啲钱，啲钱喺我个袋度，等你要支爆嘅时候咧就扑街多十倍。 其实两手准备咧，睇翻即系嗱，头先讲过啦，有两个可能性啦，一系就楼价爆啦，系啦，一系就 人民币爆， 系啦，人民币爆啦。点解人民币唔会爆咧？因为人民币爆嘅时候咧，就代表好似会出口强劲啦，因为卖嘢卖得多嘛。但系嗰阵时，其实你控制完俾人哋到，人哋一同你玩贸易战嘅时候咧，你就真系 你系俾人碾捻死咗咯， 碾死咗噶啦，系啦，因为你系靠出口攞外汇嘛，你俾人，所以唯一方法就系唔想自己国家死。唯一就系话，喂，到嗰阵时咪你咪扭爆咯，你咪中产濑嘢咯。嗰阵时佢用其他嘅措施啊，强硬手腕对内，始终你啲大陆噶啦，对内嘅力系大过对外噶嘛。佢对内佢觉得制到啊，咁咪冇问题咯。 嗯，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二零一八年六月啫吓，咁、你咪大家俾多时间，俾多时间睇咯。咁所以我觉得就， 但系你同阿仁哥讨论呢个。呢、這個情景上面咁樣，因為而家仁哥係支聯會主席嚟噶嘛，咁係咪即係支爆等於支聯會就要翻去建設民主中國咧？係 我唔知道，到時支聯會有冇錢翻建設民主中國係一個好撚大的問題。 支聯會啲錢揸曬人民幣咩？變咗 揸啲港紙，唔係揸港紙係好嘅，因為港紙都係美金啊嘛。咁我唔知喎，我有機會同你問下佢啊。反攻大陸呢樣嘢， 咁咪支爆有乜意義啫？係咪先？系嘛？ 支爆咩？ 喂，但系我哋成日讲啊嘛，你讲总辞都系希望下一步紧要做啲咩噶嘛？如果你知道你支联会系研究支爆呢个题目嘅时候，系咪对于对建设民主中国有帮助先？定系呢个目标系佢哋更加遥远先？ 唔知，我真系未详细谂下一步嘅嘢，我系真系唔识得去有个方向去谂呢啲问题。咁所以如果我有答案嘅话，一定回禀你啊，昌哥。但系咧，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唔能够唔讲嘅。就是讲总辞呢一样嘢啦，即系 Q 咧就已经跌咗四个，即系唔系话我自己 六个 系四加二，四加二，四加二， 整治 唔系话我自己赢叻，我已经一早话已经系 high 硬嘢，一定有人 high 硬嘢。问题就而家出咗嚟啦，我其实冇谂到咧，嗰、那个消息出咗嚟之后，第一样嘢大家会讨论嘅就系咪总辞。即系当然有人会提话，刘山清都觉得呢个系时候严肃咁谂下总辞。当然呢一样嘢会俾郑松泰嗰啲人上纲上线啦，咁包括黄毓民啦。咁大家而家系咪觉得总辞系一个方法咧？ 我呢样嘢我想再摆好少少嘅，系因为系去翻呢个 DQ 嗰个判决程度上边咧，我其实我喺我做 Facebook Live 嗰时候，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啲谂法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判词本身系好远离我哋认识嗰个法治嘅常识嘅，系吓，因为我唔知系通常，因为我哋以前睇新闻啊睇判案，我唔知系咪我理解错误咧，因为我唔系法律专业嘅人士啊 ，Donna 又即系离开咗我哋好耐耐啦，系咪先？ 系 咁啊，就我。嗱，因為你其實我哋好睇嗰個即係犯案動機啊，可能刑事法同依家司法風格上當然有啲唔同啦。嗱，我從完全從我認識嘅常識啊判斷，可能呢個世界冇常識都唔頂，係即係當你當然你唔係你知道條法例本身喺度嘅時候，你個法例係個判決係有阻嚇力，係因為你大家知道嗰條法例本身係 enforce 噶嘛。而家如果我想讨论一个 situation 就系话，当啲议员如果知道系有咁嘅效果嘅时候，佢系会唔会做呢一方面即系咁样嘅宣誓先？ 而呢个宣誓过去亦都系一直系行之有效嘅宣誓模式方法嚟噶嘛？系 罗冠聪已经俾咗答案啦。今朝嘅晴朗 系 大概意思就系话，如果有一日你去咗悼念六四，讲咗句大陆共产党，有朝一日佢要 DQ 你呢一样嘢，你会唔会后悔咗你自己悼念六四啊？冇得咁后悔。 唔系，即系我唔系讲紧，我唔系讲 佢唔系讲后悔 本身个问题。 Enforcement， 我系讲即系嗰个法律本身点可以解释到一种咁样样嘅情况嘅咧？系吓，而且。是呢、這个当然新言到呢就是一个极端的阴谋论，就是其实上个礼拜你都讲过，就是三权合作已经是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已经是。 这个是基本上我是觉得今集的总结来的。你要看看究竟共产党现在究竟想点嘛，他不是只是想 DQ 你几个议员那么简单，现在是有一样东西在共产党眼中是非常看不顺眼的，那样东西叫三权分立。现在他是想尽任何方法去瓦解你这个三权分立。 直接点讲就是新加坡化咯。是 可以都可以咁讲啦，即系所以就系话，其实我都唔系话一下子要跳入一个所谓叫系咪总辞嘅 discussion， 但系问题你先要谂一样嘢，如果共产党觉得你呢个议会监察政府呢一个能力，又或者呢一个角色喺共产党眼中系非常之多眼督鼻嘅，而家你系究竟去同佢争啲位翻嚟，定还是我而家宣布放弃立法会？即系 for whatever reason。你觉得有几咁大条道理？你觉得将个决定权交俾人民，或者监察权交俾人民？我唔理你咩原因。问题就系话，客观嘅环境就系共产党最憎你嘅立法会监察政府。而家就系我哋送晒六十席俾 七十席， 啊、送咗七十席俾 建制派。我会咁睇嘅，话总辞啲人咧，我唔系睇总辞，为我嚟讲系一个手段。你个手段想达到啲咩嘢？而究竟佢想达到嗰啲嘢系咪总辞先能够达到？我暂时见唔到任何一个话总辞想达到嘅目的，系需要总辞去做到。例如佢话阿格组织民间政府，唔使总辞都可以做到，冇组织民间政府认治内阁噶啦，冇关系噶，系咪先啦？话有个范式选而令到啲人去醒，傻噶，你唔需要总辞都可以啲人睡醒噶。完全是冇关系嘅成件事，即系坦白讲，香港其实唔好讲香港，全世界所有嘅人要点样去一个明显抗争，系唔会有人好明确知道咩嘅民主、咩法治嘅道理，唔系我哋冇去 educate， 系根本大家系冇兴趣嘅，所有人都冇兴趣嘅，大家只系为生活。你令到施加到最大压力就系话，有咩方法喺民生议题上边令到啲人扣连到，喂，系个系统唔得，我因为民生议题我去反政府。佢未必好清晰嘅，即系你问我咯，我觉得系咁样样咯。而你纯粹讲一个好高嘅理论上面话，啊泛民要出诚意啊，肯去牺牲啊，可能你提出嗰班人啊，韩连生嗰班啊，话你想见到泛民有人要牺牲，但系你问下街边头任何一个人啦，佢觉唔觉啲议员关 我卵事？ 关佢事，佢牺唔牺牲关佢我事啊？系咪先？唔关佢事，佢唔会谂到嘛。除非佢觉得佢可以说服到任何一个人觉得呢个牺牲，佢先上去吹嚟嘅。我唔觉得大部分市民啦见到泛民牺牲会出嚟咯。That's all。 嗱，你见。因为咧，你提起阿韩 Sir 啦，韩连山啦，咁咧呢度牵涉到一单花生嘢嘅，就系、是、话说系上个礼拜五 DQ 判决咗，跟住夜晚集会啦，夜晚集会之后，跟住韩连山上台讲， 就俾人 总辞啦，跟住俾佢讲啦，咁跟住后屘即系所谓个大台散咗之后咧，咁啊朱凯迪攞翻支麦就俾阿韩连山讲，咁就变成即系个个都可以即系讲嘢嘅一个场合啦。咁跟住就夜晚就民主党嘅尹兆坚咧就系即系将韩连山同黄毓民咧就一齐闹，因为黄毓民咧 佢攞咗个鬼字出嚟， 系啦，都系讲总辞， 都系讲嗰样嘢。 跟住郑松泰同黄杨达咧都系讲总辞嘅，系啦，跟住刘山清啊都系讲总辞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话系 刘山清就比较撇开少少讲啦，你有冇睇过佢？ 系呢样嘢，我当然睇过，我知道啦。但系嗱，即系嗰样嘢系我可以慢慢讲。 唔想立乱攞啲攞个字出嚟讨论。 大把花生同大家讲系，但系嗱呢样嘢咧，即系咧，我首先我要同大家讲咧系我喺 Facebook 嗰度写咗嘅，即系话咧，我现阶段我唔赞成总辞。但系我唔介意啲人讲总辞，讲总辞，吓，我觉得 总辞 好啲嘅，你讲总辞系好添，因为但系直接啲讲个结论就我夹实白夹啊嘛，系吓你唔辞啊得，系啦，但系唔该你喺议会嗰度系即系系去系全面不合作运动，全面拉布啊，呢个我一直好想做到嘅嘢系，嗱咁嗱，但系咧即系要明白咧系讲嘅人咧嘅背景唔同咧。 唔代表佢讲同一样嘢咧，佢哋嘅谂法系一样嘅，或者佢哋嘅动机系一样嘅，系吓。咁嚟欧嘉伦就写得比较绝啦，系有啲就除咗即系有啲就系有啲就真系讲种词嘅人，有啲真系天真啦，有啲真系扮天真啦，系咪吓？咁但系我觉得系首先系你要明白，我有啲人我亦都系即系认识喺即系无论喺 Facebook 见到或者私底下认识嘅朋友，都系觉得嗰种兴嘅程度真系。真系黄台养啦，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屌，我唔同你玩啊！ 我第一次喺公司咧，一单消息收到，我未收到 news 咧，有四个同事问：喂 ，Pat 生点算啊？四个 news 吓，跟住 算关你咩事啊？ 唔系，通常啲政治啲同事会走埋嚟，我吹水噶嘛。但系突然间四个走埋我个，点算？ 哦，佢割痔疮咯，得闲。 之后咧，其实好严重噶，因为如果唔系唔会咁样无啦，有啲人走埋嚟翻工嘅时候讲呢嘢噶嘛。 系有震撼嘅，呢件事系本身有震撼啊，因为大家系即系嗰个我唔知点解个公众期望系会觉得就系话啊，净系 DQ 两个就会收手噶啦，系突然之间系。 即系其实老实讲啊，你真系识嗰四个人嘅话咧，你会知道入边其实系啲人一早就已经有咗心理准备，系个个都有机会吓。问题就系话唔知道究竟系四个啊，定还是一个啊，定还是几多？因为刘小丽个 case 讲好多次啦，其实佢就最着迹一个话俾人听，我就系唔系善思嘅 Solely 去宣誓嘅。咁个问题就系话其他俾人捉捻晒，咁啊基本上就系对个判词个解读就系、是，即系对嗰个基本法104条释法个解读就系如此。咁所以呢个欧冠咧扑街咧，即系呢啲人 对佢前公民党员嚟嘅 系咩？所以公民党系好捻包容嘅咯，系嘛？呢啲人都包容到我都系。 汤家华都话系， 汤家华包容到啊， 系。汤家华都 问咗好多嘢，系嘛？ 咁所以我觉得，下一节翻嚟啦，下一节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